2010年2月24号嘅外汇市场分析，咁有教授喺度啦，宝哥同埋姚哥喺度嘅。 阿何波，你有冇饮酒啊？今日 冇， 好精醒啊！ 好精醒，好精醒，精醒冇咁过瘾啊！ 整翻罐啤酒先讲， 有个俾我噶。 咁最新啦，美国公布咗个经济数据啦，就系一月新屋销售年率计就30.9万间，少过市场预期嘅36万间，咁导致到咧，其实个美汇咧又弹翻上去啲，咁而家去到美汇指数80.65。咁見到其實今個禮拜歐羅都係處於一個弱勢啦。咁其實教授，究竟呢個禮拜直至到下個禮拜，究竟個基本因素有冇改變到呢？ 嗱，歐元咧，你話呢個禮拜係弱勢，但睇落又唔係即係十分之弱，因為佢曾經試過135落唔到，又彈翻上135.7080呢咁嘅位。翻嚟個磅就真係弱啦，個磅就碌落去135.4邊。嗯，就彈返上嚟都係10零20零，咁唔靚㗎個榜。咁不過我哋講講呢，就即係數據點都要講下，因為個數據直接影響美股，美股可能又影響個外匯嘅。咁今日出嚟嗰幾個數據呢，就譬如個 mortgage application， 即係嗰個按揭嗰個申請嗰度呢，就跌咗 8.5% 嘅。咁呢就即係市場冇乜預期，但上次呢都係跌 2.1， 啲跌 8.5。咁我哋真係跌 8.5 啦，去到 549.5， 呢個就唔真係就唔靚，佢幾個數據都唔靚嘅。另外呢就嗰、那個購房指數又跌 7.3%， 去到呢97年嘅5月低位嚟嘅。仲有一個融資嗰個指數呢，即係融資嗰度又跌 9%， 即係全部跌嘅。咁所以新屋出嚟一彈出嚟呢，得309,000間，同市場預期嗰35萬幾、36萬間就爭咗好遠嘅。上次都342,000間，這個呢跌得勁啲，咁所以呢個股市本來道指呢升緊70點、60幾、70點，突然間嘣聲呢就升得20多點嘅啫。咁呢個呢就係證明呢美國嗰個樓市呢，即係如我所料呢，係冇政府嘅支持之下，就真係冇人會買嘅。第一。第二呢，因為佢過度嘅興建同埋過度嘅啲銀行呢，就即係你知銀行嘅呢，阿何寶仲話我試過啦，如果好事即係出太陽俾把遮你囉，係咪一落雨就收遮。一落雨就收遮，係咪一收就收得好快俾你㗎啦，咁啲縮骨遮嚟嘅，原來一收就連個骨都縮埋嘅。 所以我後來去花旗做，原來佢即刻整個商標係不紅色嘅遮。 係呀係呀係呀，不過係咪縮骨呢？ 好似係啊，自從有嗰把遮之後，一路縮縮都好緊要。 係啊，佢自己都縮，佢自己都縮，縮剩一蚊。咁所以呢，我覺得呢就個美國樓市呢就似乎呢就喺過去嘅咁多年嘅擴張裏面同埋低息嘅環境裏面呢，再加上啲所謂嘅證券化呢，就令到成個樓市呢要復原呢唔係咁容易嘅。我都話如果樓市呢通常一衰呢就衰5-7年嘅最少。最少 啊你睇下日本90年個樓市一爆，而家20年都未好得翻。咁美國嘅樓市一爆，而家呢都係講緊3年㗎嘛。係咪我當你2007年爆啦。咁你而家都3年㗎嘛。咁你幾時先好得返呢？而家仲係沉緊底嘅根本就。係咪好啦，你香港個樓市真係爆過㗎。97年嗰陣時。98年爆。一爆嘅時候你而家10年、12年。有好多都未返返去嗰陣時嘅價錢嘅。 未呀，係咪好多都未。 好多都未㗎嘛。咁你講乜嘢，你起碼最 typical 就係最後有人衝入去買綠茵山莊13,000多蚊尺，而家都得返一半。當你而家樓市喺度砰砰聲，你大部都係去緊7,000-8,000蚊嘅啫。係咪，咁有好多都未去返97年嗰陣時個水平。咁我哋唔好計嗰啲話去到幾多萬幾多萬，因為嗰陣時都未有西九龍啊，未有山頂嗰啲咩天乜天物啊嗰啲，咁係咪嗰啲天價咁。咁我哋講平均價嚟講呢，其實去唔返97，即係仲係衰緊嘅。咁都12年啦，係咪日本係20年啦，美國得3年，所以我覺得都唔好得。我自己成日都感覺上呢，美國個樓市仲有排衰。咁有我頭先呢有人同我講就話，咦，美國好多嗰啲中國人成一團團咁樣走去買喎，咁唉，你買得幾多係咪，你諗下人哋嗰啲 new home sale 同埋呢個即係成屋銷售同埋新屋銷售每年係講緊過千萬間嘅。你 大佬，你中國有冇1000萬去同佢買樓啊？大佬， 每年 每年，咁你話哎呀，點會好咧？咁你話去慢慢揀，無可厚非。咁實在有啲地方，譬如佛羅里達州，真係跌咗40%啦。你加州亦都係重災區，跌咗30%嗰頭啦，係嘛？即係你俄去俄州啊、內華達州啊呢啲咧，都跌得好勁啦。就算車廠嗰扎。這個麥歇根州啊都跌得好勁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個個都係中國人都走去加利福尼亞州嘅啫，咁加利福尼亞州就係破產啦仲衰過希臘，你睇一個 CDS 就知啦，希臘嘅 CDS 落返嚟加利福尼亞州嘅 CDS 飆咗上去嘅，咁佢就係破產啦，咁你咪再去買囉，冇所謂嘅，你再去買，你覺得平都係買，買完之後原來冇警察冇消防冇人倒垃圾，是嗎？可能紅綠燈開唔著嘅， 淨係有大賊， 就係有大賊，同埋呢佢據聞呢，佢話好似釋放幾萬個囚犯添喎，喺屋企坐監喎，我真係我都腳軟， 搵幾個菲傭過去搵多幾個賓佬揸槍囉， 咁咪唔得，菲傭同賓佬過唔到去㗎，你大陸賓佬就得，大陸賓佬就得佢揸槍，咁我覺得呢就即係美國都係唔係好妥㗎啦，不過我哋講返個 currency 啦，如果以美金為主體呢，如果從呢個 fundamental 基本基調嚟睇呢，歐洲實在係唔好嘅。所以我話呢，歐洲呢，因為佢哋俾嗰啲咁嘅打手呢，就由希臘開始，跟住就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就意大利呢，變咗歐珠四國又好、五國又好呢，就隨時俾人射。加上歐洲受好多掣肘呢，歐洲議會啦、歐元區啦、馬城條約啦、增長及呢、這個穩定嘅條約啦，咁樣變咗呢就好多掣肘，印銀紙又印唔到。又冇一個所謂嘅統一嘅 Eurobond， 即係有一個統一 Eurobond， 就係我發債嘅時候呢，即係個個一齊孭，你發你希臘你自己發，愛爾蘭你自己發，西班牙你自己發，發人有咩事你自己搞掂佢，雖然係歐元，我德國佬睬你都傻，如果唔係呢，我同你孭埋你，我個德國嗰個評級呢就跌咗落嚟呢，我要孭埋你個評級，將我成本就高咗，即係其實變咗各自為戰，咁呢就一條褲呢就16個人著咁嗰個叫 One Size Fits All 嘅 Monetary Policy 貨幣政策，一條褲16個人，喂，一條褲16個人著啊，就算你走去睇嗰啲法國巴黎艷舞，個個女仔都咁靚，對腳咁長，都係唔啱著㗎嘛，何寶 都唔啱 㗎，有啲都唔係好啱著㗎嘛，係咪咁你何況你一陣 你唔好著啦， 係囉，希臘啊同埋德國又點可以相提並論呢？如果但有啲你發債發7厘，有啲發6厘，有啲發3厘，咁點搞啫，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就是有啲唔妥㗎喇，咁但係而家海軍鬥水兵啲錢咪留返美國，所以形成咗美元就強勢囉，咁所以美匯指數就去到80.6幾，但係呢我自己覺得呢就係話美國美匯指數呢暫時嚟講呢係會 cap 咗喺81嘅，暫時下暫時短暫，嗱歐洲係唔好㗎喇，但係呢唔排除短期有 profit taking 嘅，英國呢就仲衰，因為點解呢，佢就白高敦定係英倫銀行要今日文啊，今日文咧就话唔排除咧就会再，即系意思即系话咧再买债。 今日文好似个个礼拜都出嚟坐低嗰只英镑嘅，讲亲嘢都冇句好 嘅。 琴晚其实仲要英伦银行行长科恩嗰边讲过经济恶化嘅可能扩大咗个量化宽松嘅政策。 系 今日文咯，今日文吓，即系个Marvin King 啊嘛吓。好啦，咁但系咧就我觉得呢啲咁嘅嘢咧就唔可以尽信嘅。咁係個英鎊係曳啲跌落154，咁我覺得154呢啲咁嘅位亦都有支持，譬如嗱個歐元呢 1.35 係有支持嘅，個鎊1.54又有支持嘅，個 yen 呢就真係窩妥妥啦，真係呢次真係去到穿埋90添，即係係咪嗰陣時我都話我個 yen 係唔好，但係呢而家又好似轉咗少少勢喎個 yen。瑞士法郎唔使講啦，我成日都講啦，瑞士法郎跟住歐洲嘅。如果歐元係弱呢，瑞士法郎弱嘅。咁但係呢瑞士法郎弱得嚟呢，佢會突然間強強下嗰個中央銀行走出嚟搞搞震㗎喎。 有啊，尋日出過嚟應該。 搞搞震，咁所以呢瑞士法郎呢就應該可能仲弱過歐洲添，因為佢覺得慘係咪，因為歐洲個鋪大，咁瑞士法郎就仲可能弱歐洲。 好啦，如果咁去到呢個商品貨幣，商品貨幣如果你美元強呢，就商品應該弱㗎，你睇啲金我禮拜一都叫人唔好買住㗎啦，係咪1110幾有個空咗10770嘅，我都叫佢你睺低啲買啦，穿1100你買囉，係穿過1100如果你冇買呢就真係打 pat pat 啦，係咪穿過1089.4 係咪1089啦，咁如果你1089買到1090買到，你輸20蚊啦，輸20蚊你都唔制嘅，而家變咗又輸40蚊㗎喇喎，係咪即係我俾個位你呢，即係要聽我講啦。好啦，咁歐元本來係即係商品貨幣呢，因為美元強呢導致到啲商品價格下降，商品貨幣係唔好嘅。咁所以呢我就係睇即係前日都好啦，我都係睇澳元啊、新西蘭啊嗰啲都係要跌嘅。 嗯。 除咗加元呢就怪怪地雞，我唔想評佢。好怪雞係咪何寶？好怪雞，我唔想評佢。即係澳紐呢我覺得呢就係唔好嘅。咁但係如果美元呢次有機會落返些少，即係拍完債之後美元落返些少呢，澳紐又有機會抬少頭啊。 嗯。 即係澳洲唔排除呢又趌返上去90啊 ,90 美仙啊。新西蘭又去翻70美仙呢啲咁嘅位，唔排除。 講到拍債咧，對上兩次拍債咧，一到禮拜四咧就調翻轉曬個市。 嗯， 兩次都係喎。 係啊，因為就佢股拍完啦嘛，就嚟。 係啊， 同埋因為你入標嗰啲，你差唔多知道曬啦。 因為聽日剩翻嗰啲都唔係好多，好似唔知 300多億。 係啊，剩翻 聽日係320億7年。 係啦， 320億7年係咯。咁其實聽日都幾 critical 嘅，不過我諗相信佢哋心中有數，因為點解呢，你而家靠外國佬嚟同你買呢，靠中國嚟同你買呢，亦都唔會，佢都唔會大量同你買。 嗯， 即係所謂嘅 indirect bidder 呢，個個只有減持嘅，即係譬如中國啊、俄羅斯啊，即係逢親唔係你盟友嘅減持。 嗯， 要增持可以講點數㗎啦，英國啊、日本啊，甚至乎阿拉伯嗰啲國家嗰啲，佢已經講點數，所以佢亦都唔需要話托住個美金嚟拱入去。咁所以我覺得個市呢，就如果係咁樣嘅趨勢就會比較淡靜啦。咁我自己頭先都講咗啦，我覺得個美金係仲係強，不過呢就 cap 咗81個指數。 嗯， 所以呢就形成咗呢嗰個歐元呢喺 1.35 跌唔到落去，綁嘅 1.54 跌唔到落去。咁呢就呢、這個 yen 呢 ,92 呢就跌唔到落去。不嬲跌唔到落去㗎啦，即係 cap 咗92㗎啦。瑞士法郎可能會弱少少，咁就澳紐可能會升返些少，係咁多啫。咁fundamental 話講到呢度，咁就嗰、那個圖呢，糊呢糊圖留返俾你呀、何波。 今日我一早起身一睇，冚唪都係向下走㗎，全部都向下走㗎，真係隻隻都向下走。先講個歐羅啦，個歐羅其實呢幾日就企住好悶啦，其實喺度調整啦 ,consolidate 緊嘅啫，一路都係。咁其實我差唔多我第一個我睇到 IMM 嗰啲 contract 話佢空得好緊要，曾經仲叫個人買過添㗎，但係呢都始終都係好似難嚟富唔上壁咁樣，即係始終嗰啲獲利回吐啊都唔係好多出嚟啊，到而家都。咁似乎好似冇乜人驚咁，睇個勢呢就如果睇個圖呢，真係就係仍然係向130嗰邊走嘅。就下面嗰度呢就有個位呢就係13425嘅。咁呢個位係一個支持位，都幾強力下嘅。咁但係如果一破咗呢，又再睇低差唔多18.13340。咁上面呢亦都冇乜機會俾佢去彈上去，暫時嚟講上面有個位13695呢就幾強嘅。一日呢個位呢穿唔返上去呢就仍然都係弱勢。咁所以呢根本上上面又 cap 住，下面又 cap 住。最慘就係你上次嗰個歐羅嗰、那個歐盟同埋呢個希臘出嚟，咁而家仲個個都打到喺度等，唔知等乜咁樣等，咁所以呢變咗個市又喺度等。 希臘好似話想拍十年債呢就 chicken out 咗。 仲 chicken out 咗添。 係呀，唔敢拍。 咁所以我都有少少驚呢，就係啲人係咁等，但係呢跟住出嚟嘅消息唔會太好。就算好啲人都當佢唔好。咁跟住呢又試整個西班牙出嚟， 又話西班牙更大鑊啊咁樣，即係始終都係要柴佢落嚟嘅。咁、我唔知道呢啲陰謀論啦、拍完債之後會唔會就停止唔再柴佢啦？咁但係咧睇嚟咧就係、是、如果睇個圖咧就係、是、幾暗淡下個前景係好多大行咧都睇唔好話講130咁誇張啊，好多都睇132幾嘅，好多大行都嚇、幾間大嘅，唔好講名啦。咁上面亦都係真係咧睇圖係，如果你破唔翻嗰啲137啊、1369啊領啊嗰啲位咧，仍然係淡勢嘅。咁睇嗰個英鎊又係一樣，那個英鎊似乎仲淡添。就上面咧，而好似係頭先154係咪啊？你啱先話先。 而家154.28， 154廿幾咯，今日企得好穩陣嘅又。係驚佢驚佢破嗰個1535.5嗰個位。咁好多其實呢大行又係仍然睇佢會去到向150嗰邊走，好鬼誇張。咁但我呢就唔好睇得咁遠住啦。我睇呢15275呢有機會見嘅，呢個位都係一個大位嚟嘅。就日元呢好怪雞呀、就一隻日元一隻澳洲呢都係呢兩隻呢都係去到一個位升到上去一個位呢就上唔到，跟住就砰一聲跌返落嚟。就個美元對日元就9270嗰個位呢就似乎好硬淨，一去唔到我都同呢客講一個個都長勢美金對日元，去到嗰度破唔到上去呢跌返落嚟幾廿點你都好走㗎喇，真係一定要走，要識得走先得㗎，就唔好話我話睇咩位就一定要咩位，唔係未必一定到㗎有時。所以呢隻嘢呢而家暫時嚟講呢反為今日呢嗰個圖係指向下嘅，係指返向89.70。咁頭先呢好似早啲嘅時候都試過 89.76 寫少，係啦，去到嗰度彈又彈返上嚟好似。咁破唔破得到呢個位呢真係唔知啦。咁但係就算破到呢個位呢下面都係睇8825嘅啫。咁去返嗰個澳洲呢更加怪雞啦，澳洲。就好似氣勢如虹咁啊，上一日升到咁啊，喳喳聲升到上去呢突然間又砰一聲跌返落嚟，咁啊個個雞飛狗走咁啊。咁其實呢今日呢係有好多盤呢應該係要買澳洲嘅，都聽講呢個日本嗰邊有好大手嘅嗰啲債券呢就係同澳洲有關嘅，但係就同紐西蘭冇關嘅，同澳洲啦就呢、這個巴西啦這個南非啦含南嗰啲都有關嘅，這個債券好大下嘅。咁聽講呢跟住仲有幾個出嚟嘅，唔係淨止一個。咁個個呢都應該係要沽日元就買澳元，或者買其他嗰啲新興國家嗰啲巴西啊南非啊嗰啲咁樣嘅。咁呢個盤呢到而家呢都睇嚟就唔似係托得到個市。你見到個澳洲呢頭先呢又有人出嚟講嘢啦，又話加緊息啦，係咪嗰個RBA 嗰個行長出嚟講個嘢喎。佢話其實呢差唔多三月份呢下星期呢嗰 0.25 就加硬㗎啦，就講過一句咁嘅說話，咁即刻砰一聲個澳洲又上返啲喎。個澳洲 yen 又上返啲，咁但係呢始終都又係軟返落嚟喎。咁始終呢係有啲大盤喺出面呢係咁沽嗰個澳洲同埋澳洲 yen 嘅。咁聽講今日係有個好大盤係美國盤呢就係沽澳洲 yen 嘅。咁所以有時呢啲市呢就根本上嗰個交投係幾淡靜下呢，一兩個大盤喺度呢就差唔多壟斷咗個市嘅，可以話係。有時搞到我都身痕都想去壟斷下㗎真係。咁呢澳洲呢就講講啦，就係、是、其實我今日都出咗嗰段嘢㗎啦，如果你哋屋企都睇到㗎啦。就係喺嗰個上面嗰個位呢就90.45、95嗰啲位呢似乎有凸凸陷。咁但係下面嗰個位呢，其實呢個位我講咗幾個禮拜㗎喇，8880到8885，每一次落到去我都叫客買，但反為今日呢我唔夠膽叫人再買，因為見到嗰個圖實在太弱啦。我怕住佢仲會再落，咁今日亦都係真係破過呢個位落過去，但係又彈返上嚟。咁所以個市係幾怪下嘅，可以話係好似等緊啲嘢咁，唔知等乜嘢。紐西蘭就比隻澳元係弱，但係今日嚟講呢佢個表現就幾好嘅 ,ok 嘅。咁但係似乎呢隻紐西蘭呢睇嚟呢就應該向返係68嗰邊去嘅，睇個樣係暫時係，好似頭先教授講得啱，隻澳同紐呢喺今日嚟講呢睇圖呢 全部都向下走嘅。 嗯。 我今日完全唔夠膽掂，見到低位我都唔夠膽落筆嘅。咁就，但係呢我就有一隻就提議呢，就係、是、其實提議咗幾日㗎喇，就係、是、買嗰隻澳洲對紐西蘭。亦係啦，冇嘢做，通常就係介紹呢啲交叉盤啦。咁呢隻嘢呢就好怪計，呢隻嘢呢就一路過去呢兩個禮拜都係一路慢慢咁揞上嚟。咁好多嗰啲大戶呢都睇佢會去試嗰個 1.30 嘅。咁而家應該係大約 1.29 嘅，我睇下應該 係。 會試 1.30 咁都有100點啦。咁但係好多直頭睇唔止添嘅，分分鐘會。咁就亦都係頭先我講呢，就日本仔有好多嗰啲債券將會係要買澳洲嘅，但係就冇紐西蘭份嘅。咁呢啲盤呢出到嚟呢，分分鐘又會對嗰個澳洲對紐西蘭係有利嘅。咁、 嗯、 所以圖表就係差唔多咁多啦。我又同教授一樣啦，你唔講加資我又唔講。 阿耀有咩講啊？阿耀 冇嘅，即係澳洲紙呢，寶光話俾你聽啦，點解會去到嗰個位停咗跟住落返嚟呢、 嗯 啊、因為我哋有太多會員喺度。 係。 個一周前尖呢，我哋寫呢、 哦、 就係90、 okay, 90嘅80、嗯、上高。 係。 所以呢去 啱啱好。 去到72呢就已經咩啦，即係未到80已經啲人訂定先啦。 OK、 啊。所以就落返嚟。 係。我星期一我記得有人即係長咗澳洲、 嗯、 我話你90樓上二三十或者三四十好走啦，係咪咁，我哋雖然 set 9060啊，你等唔等冇所謂啦，三四十好走。 呢度呢我都想提一提呢，其實一樣嘢就係、是、好多時我哋提議呢叫人買呀、啊、賣呀、啊、咁樣，有時就成百幾點賺呢 都唔賺。 其實喺好短時間，我當你一個禮拜啦，唔好講我一兩日啦，你賺到百幾點嗰度成個 percent， 譬如你講澳洲係咪先？個幾 percent 傻咧？你做外匯梗係槓桿， 我知槓桿一個 percent 就廿個 percent 啦。我正想講埋落去，我話個幾 percent 再乘一乘嗰個槓桿廿倍啊？ 嗯， 嗰度幾多個 percent 啊？ 廿幾 percent 啊？ 廿 幾 percent？ 咪20%咯？20%一個禮拜喎、啊、咁、啊、一個月幾多？咁你都仲唔走？有錢落袋係咪先？ 啊、所以有時呢就唔好咁貪心，即係做外匯呢就而家係 trading range 呢，我俾咗 range 你，咁當然啦，有時有啲突發嘅，比如有一次突然間聯儲局加個貼現率，咁你個美金標嘅時候個磅插咗落嚟，咁我哋係叫人哋買磅嘅158嗰陣時 係 咪，咁插咗落嚟冇計嘅真係，咁你應該要 set 個 stop loss 㗎。 應該 stop loss 譬如85點，你1580，咁你15730走咗輸85點，你起碼呢避咗下面嗰300點先啦。 係呀。同埋而家個市呢就唔係話一條直線上或者一條直線落，冇嗰個大 trend 喺度。咁變咗呢，你如果唔係咁樣鋪鋪計呢，你成日要食大茶飯呢唔係咁容易囉。 其實而家成個匯市呢都仲係炒緊一樣嘢，就叫 risk appetite。 嗯， 咁點解尋日忽然間啲嘢升升下會跌返轉頭呢？咁其實你見到其實嗰一刻呢係跌得好急 㗎。 點解會咁呢？就因為美國出嗰個消費者信心嗰個數字。因為出得真係實在太曳啦，佢由 56.5 呢跌到來46。咁跌到來10個月低位。咁你出完嗰個之後呢，咁啲人就開始喺度諗啦。咁個美國一路嚟講都係覺得個美國經濟係好，佢會加息先或者咩咁。但係出完個數據之後，人哋喺度懷疑就係話美國經濟係咪真係咁好呢？咁又亦都全球經濟又係咪真係咁好呢？因為尋日德國亦都出咗一個商業信心 ,IFO 商業信心，亦都係出得好差嘅。即係近一年嚟呢就首次倒退嘅。咁出完呢兩個數字之後，啲人就喺度諗，如果個經濟唔係真係咁好嘅話，咁應該點做呢？咁好自然呢就又係咩啦，即係都係唔好走出去，冇咁大風險啦。於是乎就啲資金呢就又拍返入去啲美金啊、美債呀嗰度，所以你見到尋日個美債呢其實都升得幾急，個美金又升得幾急嘅。而美金升得急之餘呢，個 yen 亦都上咗去，咁亦都好明顯就係一樣嘢就係話carry trade 嗰度喺度拆緊倉。 嗯，我哋祖国今日咪讲啦，祖国竟然学人讲 carry trade 喎， 系啊， 佢话惊住美国啲美金 carry trade 拆仓咧，美金会升喎。 嗯，但系即系呢一刻啦，转个头啦，因为个道指升翻上去啦，咁啊升，咁啊升成76点啦，见到嘅系即系澳洲指同埋纽西兰指都升咗20几点，而家澳洲指去到89.24。 嗱，所以我頭先都講啦，頭先都講咧，就話有時你會睇到啲嘢，你係冇咩消息， 嗯， 但係 technically 咧，你係睇到，咦，135真係頂住喎，嗰個歐元154又頂住喎，嗰個榜，咁嗰個澳元又插穿咗89，但係又彈翻上去，即時係嘛，唔轉得去邊，嗰個新西蘭就穿過69，但係又彈翻上去。似乎又唔去得去邊， 去唔到邊係。 咁呢就即係好啦，喺呢個時候就炒 range。 嗯。 炒 range 呢，如果下面有 support 嘅時候，咁你下面有支持嘅炒返上去㗎啦。咁只要我話呢，我好驚話未來呢一兩日或者未來啲時間裏面可能呢有啲 short covering 嘅。即係何寶頭先都講呢，就話喺出面有好多短倉 IMM 嗰度， 嗯， 有好多短呢個歐元，咁就係因為多你先要冚呀，少使乜冚啫，係咪先。咁所以呢就尤其是拍完債之後仲更加要冚添，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唔出奇㗎，即係要冚返上去。咁譬如好啦，會冚返去邊呢，咁我自己呢，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呢講埋呢歐元呢，我覺得呢應該會冚返上去 1.35,1.37 至到 1.38 呢咁嘅位嘅。我唔知道去到邊啦，可能係 1.374 都未定，你唔好話我結我有阿王Sir 1.38一定到啦，唔皮必，我係講 1.37 至 1.38 之間。咁，你見到有咁嘅位呢，如果呢 1.35 幾買咗呢，你執200點都好走啦，係咪， 嗯， 咁下面我你擺85點，我唔好相信佢跌落 1.34 嘅啫，係咪，好啦，那個榜呢其實就係又係想引你上吊嘅，咁我但係呢我就唔好 suggest 你買榜，如果你買都係盡量少量， 嗯， 154買呢我諗都係最多都係去到156咁上下啫，因為綁到個勢比較弱啲， 嗯， 咁其他啲呢就 yen 冇位做㗎，嗯，yen 而家都係89-91之間嘅，而家係中間，澳洲紙我就唔 suggest 你做啦， 嗯， 澳洲紙同埋啲新西蘭，因為我哋如果星期一我就叫你沽啫， 嗯， 是吧，今日我就不會叫你買的，嗯啊，可能會上返些少地都去不到哪，嗯，唯一值得做的都是做下歐元，買歐元啦， 嗯， 買歐元甚至無買瑞士法郎，嗯啊，即是譬如有挨近108這樣的位置，1079啊1078這樣的位置可以買瑞士法郎，即是沽多啦 Swiss， 嗯， 就買即是沽多啦 Swiss or，啊，買 Euro，嗯啊，即是這個是我 suggest 的啊，咁我哋都我記得我哋都喺 com 嗰度，我哋都有咩啦，叫人哋嗰度賺咗400点啊，叫人哋嚇 沽榜就賺400点最多啊，咁尋日叫人沽嗰，那個Euro， 啊， 其實即日都已經有150点噶啦， 係啦，咁有時因為日日要出咧短咧，咁而家150点要賺啦，沽榜你推前個指示你有400点賺啦，咁即係。對 Quam 嗰啲客户嚟講呢都好有交代啦，係咪， 嗯，不過最後有冇啲嘢可以提議下， 都係澳洲對紐西蘭啫，都係睇130。 好，咁啊，唔該曬幾位先。